祝我年少有 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最近很火的李荣浩的一首新歌《年少有为》。在这首歌里面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的那位。最近很多的短视频 APP 里面有网友就拿这首歌做背景音乐，拍摄了各种各样的视频，其中不乏有许多的搞笑视频。我就在想，收音前的各位在看完这些视频之后，真的就是一笑而过吗？或许会被这首歌吸引住，然后把这首歌找出来认认真真的听几遍。在听完之后，你会有什么感觉呢？我得出了这样的一个人生感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旅途当中，出场顺序真的非常重要。这让我想起了仓央嘉措曾经说过的话，说第一眼喜欢的人真的会很久很久，我放下过天地，却从未放下你。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们始终会对我们年少时期的那份爱恋一直耿耿于怀，因为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很多人如果能够换一个时间去认识的话，或许结局就不一样了。在这首《年少有为》的 MV 的片头有这样的一段独白，等我以后赚到钱，我就给你买大房子漂亮的车子，你喜欢什么我都买给你，现在这些我都有了，却忘了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或许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旅途当中都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人，他曾经对你许诺过无数个美好的明天，但是到最后你却发现他始终没有出现在你的明天生活里。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李荣浩的另外一首新歌，叫做《贫穷或富有》。 想可以看见

是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有一首歌，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这首歌曲和前面我们听到的李荣浩的那一首《年轻有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南方的这首歌曲是周志平的词曲，所以这首歌曲呢，从气质上来讲更符合周志平一贯的作风，当然也比较符合那个流行音乐时期的这种人们的表达，更为婉约婉转。而李荣浩的这首《年轻有为》就更契合当下年轻人对情感的这种表达，更为直接一点。不过不论是《年轻有为》还是南方的这首《有一首歌》，我觉得只要你静下心来安安静静的去听它，或许你也会跟我一样得出这样的一个人生感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旅途当中，那些人的出场顺序真的太重要了。这让我想起了张小娴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一生幸福，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是一场心伤，在错的时间遇到错的人是一段荒唐，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一阵叹息。你最爱的往往没有选择你，最爱你的往往不是你最爱的，最长久的偏偏不是你最爱的，也不是最爱你的，只是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的那个人。讲到这里，我想起了胡杏儿，她最终结婚了，可是另外一半不是最初让很多粉丝一直看好的你侬我侬八年的黄宗泽。我记得他在对外宣布结婚的时候有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的前前任和前任都很棒，他们一个叫我做温柔的女人，一个叫我做成熟的大人，但我最喜欢现任，他叫我做回小孩。身边有同事说，胡杏儿把青涩和挚爱都留给了相恋八年的黄宗泽，最后却把生活给了认识不到两年的李先生。所以我们不得不感慨，人生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遇到了就感恩，路过了就释怀，终有一天你会明白你曾失去了爱，但也正因为这样，你才会更加珍惜将来那个爱你的人。 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驱赶你孤独，总是闭着耳朵直到心房里变得空空荡，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胶的眼睛却失策了，左右耳朵也埋怨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去赶你孤独，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 埋怨着最近少一个人好寂寞。 听到的是李荣浩刚刚发行的专辑标题主打歌曲《耳朵》。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这首歌应该对李荣浩来说是非常特别的，原因是李荣浩自他自己出道以来第一次在自己的专辑当中收录其他人作词作曲的音乐作品，同时这首歌居然还成了专辑的标题歌曲，可见这首歌在李荣浩第一次听过之后对于他来说应该是相当大的感动和相当特别的一种感受，才会这么主动地把这首歌收录进来。这首歌的作词人叫做文炯，80后，他的词作因为细腻笔触在整个华语歌坛有着性情词人的称呼，然而遗憾的是在他27岁2年前因病早逝，令歌坛很多音乐人都感到相当的惋惜。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他和好声音歌手张和轩合作的《念念不休》。 背着宿命打碎的曾经，是我换不去的红尘，手心还留有你的余温，你却欠我一个转身。

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累，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只能执迷而不悔。 听到的是王菲在1993年所发行的她个人第五张大碟的标题主打歌曲《执迷不悔》。那个时期的王菲还叫王静雯，那一年她第一次负责设计自己的专辑封面，还第一次拿起笔来为自己的音乐作品填词。对，就是你听到的这个普通话版本的《执迷不悔》。因为这次创作，所以这首歌就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最为知名的代表作之一，也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王菲在他自己歌迷心目当中的那个形象。这首歌曲的作曲人叫做袁惟仁。前两天袁惟仁在上海突然晕倒，撞到的伤处发生了脑淤血，后来发现脑部一侧还有肿瘤，因此紧急动了手术。在我编辑这档节目、录制这档节目的时候，仍然处于昏迷状态。这个时间我不想说的太多，用歌声祝福小胖老师袁惟仁早日康复。一起来听早年他为齐秦创作的《想念》。 看着完全陌生的窗外，没有一盏熟悉的灯可以打开，原来习惯是那么难改。我在异乡的街道徘徊，听着完全陌生的对白，当初那么多的勇气

间沧海。 最近比较熟悉这首歌曲，是因为这一届的中国好声音他和自己的学员合唱了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在2015年他所发行的李健那张专辑里就有收录，是非常有禅意的一支音乐作品。在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到这样的一句歌词：信仰欲望花落草长，若说云烟也非过眼，人与信仰，人与生命，追求到最终的醒思。沧海轻舟真的是看似极为简单的四个字，可是这首歌里却有着特别大的一个主题。因为歌里写到，天空虽然看起来是那样的安静祥和，然而在白云底下的人间却时常会有战争发生。歌词唱到，信仰欲望花落草长，从此起彼伏的信仰和欲望带到自身对人生所追求的这种看法，总有先贤化星闪闪，可我宁愿灯光相伴。先贤成为天空中的星星，闪烁天边固然美好，但是李健自己还是喜欢人间人情，包括人世间的冷漠，因为那是专属于人的。李健对命运两个字好像更是有特别的见解，比如说这句：命如山，运似轻舟，世间沧海。人总是在为了寻找命运而跋山涉水，最后发现自己就在山里，发现寻找的那个命就是自己所处的那座山，但却还在山中苦苦寻找着命运，忘了自己是把控不了命运的。相当精彩的一首歌，但愿各位能喜欢。好像在李健的音乐作品当中探讨这种发现，这种感悟不止一次。比如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旋律里面歌词里面也有这种味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美若黎明。 趁着你还没醒来，我已悄悄地离开，迎着第一缕风，穿过最后的雾霭。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照。过去的已过去， 亲切的话题，歌声里的你和我会永远在一起。我看见了陌生人，渐渐熟悉了起来，眼前的世界从未有过的清晰。 由于时差的关系让他起得特别早，而平常的李健是比较习惯熬夜睡得很晚才起床的人，所以那次他突然发现早上的阳光给了他一种从未有过的希望，所以他欣喜地感受到了一天起始的状态，夹杂着在梦境和现实之中的感觉令他产生了创作灵感，便写下了这首《美若黎明》。而今天这个时间借着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我就想提醒各位，我曾经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一天之计在于晨，还听说过早晨的工作效率要大于其他的时间段，甚至还有人跟我说早晨的工作效率是平时其他工作时间段的3到10倍，看个人的工作状态而定。所以提醒各位，如果没有太多事情，晚上尽量不要熬夜。而关于熬夜的那些对身体的害处，或许生命前的你比我还要熟知，所以没有太多事就早睡早起吧。今天节目最后送上杨钰莹的这首摇篮曲，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